谢谢。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是 Chris。 咁樣咧，就我哋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哋首先咧就嚇、啊，我哋同大家即係其實喺網上有好多嘅謠言啊，好多 speculation， 好多 part truth 啊，部分真相啊呢啲嘢，其實、因為其實我哋正如上節最尾嘅時候都講咗啦，即係呢武漢肺炎發生嘅年代，就正正係一個社交媒體發達嘅年代。於是咧，好處就係、是基本上你基本上有政府想瞞嘢好難嘅、因為有好多人有拿住部攝影機已經係一個新聞，但係同一時間咧好多謠言滿天飛、有好多好多垃圾分析，好多垃圾新聞出現，所以當大家討論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都要用個腦，即使我哋而家講緊嘢都希望你用下腦啦，係咪？即係分析我哋有冇講錯嘢啦，係咪？咁啊。我呢度咧純粹揀其中兩個 case 出嚟，就同大家講，就係話呢兩個 case 網上嗰個影響點樣導致，即係嗰個謠言咁樣樣。咁第一個 case 咧，我想先同大家讀一個 tweet 喎，係嘛？ 呢個 tweet 就好過癮嘅 ，Coronavirus is stolen from Canada by Chinese espionage and sent to Wuhan to be weaponized to kill foreign enemies. Now the deadly weaponized virus kills 80 Chinese and no foreigners.And becomes Emperor Shithole's Chernobyl. Chernobyl. Chernobyl. Sorry, 讀錯咗 Chernobyl. 切爾諾貝爾。 係啦。 咁係邊個讀嘅咧？呢個咧叫 Solomon Yu。其實好多香港人咧，最近呢半年咧，都可能對呢個人名就好熟悉啦。 係啦，都當佢係一個白宮智囊啊，嚇川普嘅顧問啊，咁之類。嗱，但係大家其實如果有留意佢喺 Twitter 嘅自我介紹嘅時候咧，大家睇到嘅。他的自我介紹是講咩嘢？佢話 Vice Chairman and CEO at Republican Overseas RNC member since 2000, co-founder of RNC Republican National Conservative Caucus and Conservative Steering Committee。覺得簡單啲，其實就即係共和黨嘅宣傳機器。OK， 即係正如我會問你，你會唔會信 CCTV 呢？你會不會信中央電視台呢？雖然他不是共產黨，但他都是共和黨、他是一個黨的一個重要的發言人，即是說來說他說的話是代表黨的回應。大家其實看，其實我想大家，我發覺其實近年開始做 podcast 開始，我都有一個感覺，就是什麼呢？就是那些人覺得他是右翼的時候就很信得過的了。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無論你政黨是左是右，他屬於一個政黨，他講的話就當然代表政黨講話的了，是不是？他講的話不一定是事實來的。當然 Solomon Yu 他講這一段說話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事實上網上其實已經流傳了這個說法頗一段 都幾長嘅， 係幾長嘅日子， 而且佢唔係第一個講。 係啦，咁啊，咁啊，首即其實最緊要嘅，首先咧就係舊年夏天嘅時候咧 ，CBC 咧就出咗一篇獨家報導，咁就講到咧喺 Manitoba 一個四級保安嘅實驗室裏面兩個 最高級嘅微生物實驗室， 係啦， 依個叫 NML， 我唔記得 stand for 咩啦， 係啦 ，NML 就係兩個華裔兩個華人嘅科學家咧。是突然間就被話就被禁止再進入呢個實驗室，直頭被炒心嘅 like that 嘅。 聯邦司法機構係有調查嘅， 係有調查嘅。咁就因為點解咧？因為三月三十一號咧，有一啲嘅細菌嘅標本就經呢個加拿Air Canada 嘅一架飛機咧，就運咗去北京。 係 OK。咁跟住咧就又即係後嚟。Public Health 嗰個 agency 咧就確認，即係衛生局啦，就確認係有呢一樣嘢，跟住就開除咗呢兩個人同埋一啲跟住佢哋嘅一啲嘅學生，跟住佢哋一齊讀學習嘅學生。嗱，呢個報導咧最呢、這個報導咧，其實好多人忽略嘅係咩嘢咧？就係佢一路 stress 一路強調嘅咧，其實係一個程序問題。嗱，呢一段咁講嘅，例如CBC 嘅報導係咁寫，佢話 The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says all federal policies were followed. There ar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at shipment is part of an ongoing RCMP investigation。跟住兩個月之後 ，May 24th，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咧。就 refer to 一個 administrative matter， 行政事情、行政上嘅事件啦。 行政程序咧，一個行政事件 ，to RCMP that resulted in the removal of two Chinese research scientists， 即係邱香果同埋佢老公 ，and severa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July 5th。首先呢兩個研究員邱香果同埋佢老公，究竟係咩人咧？ 咁邱香果咧就係 medical doctor 啦，咁佢係嚟自天津嘅，就係1996年咧就嚟加拿大讀書，咁就其實佢喺呢度嘅大學界咧都做好多研究啊，亦都帶咗好多學生過嚟做嘢，咁啊佢都喺伊波拉病毒依個研究咧都有所貢獻啦，就係喺西非當時2014至2016年之間大規模感染，佢都出咗好多分力嘅。咁佢先生咧叫 Keating Chang， 我唔知道中文名叫咩啦，就係喺 Winnipeg 依一個實驗室咧。在做生物學家嘅，咁佢都喺艾滋病研究嗰方面都出咗出好多成績，亦都包括 SARS。 係啦，兩個咁嘅人，其實佢自己本身咧就係嗰個研究嘅成果都唔少嘅，其實佢自己本身 冇錯，而且喺加拿大都好長嘅日，但係睇翻呢個報道咧，就係話首先即係呢啲係國家級嘅事情啦，咁所以咧。有關的部門就叫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PHAC 係啦。咁首先咧就講到明，當有細菌樣本，首先就唔係 coronavirus 嘅細菌，而係有細菌樣本係運去北京嘅時候咧，就講到明 all federal process were followed， 即係跟足程序嘅，係咪？而且呢個所謂嘅 RCMP， 即係我哋加拿大嘅警方咧嘅調查係調查咩咧 ？Administrative matter， 咁即係冇話過偷即係依兩個人被。調查就唔代表係因為呢啲細菌樣本由加拿大送去北京而起嘅， 亦都唔係好似頭先 Solomon Yu 話齋係偷去俾北京嘅，因為其實老實講句咧，就係話呢啲嘅報道都好強調一點，就係話國家同國家之間細菌嗰個交流啊， 係 嚇，即係喺研究上都成日咁做， 係啊， 不過 just happen 今次。involve 係兩個中國科學，兩個嚟自中國嘅科學家，同埋我諗邱香果好似都已經成為咗加拿大公民嘅，因為佢其實攞到加拿大某些勳章嘅 ，actually 有張咁嘅相嘅。咁同埋咧就係同埋 involve 啲細菌係運咗去北京，係啦。咁佢並佢係呢個係咪一個間諜行為咧 ？OK， 美國有好多 OK。咁但係係咪呢個 specific case 係一個間諜行為咧？好明顯根據呢個報導咧，係冇話係嘅。咁但係咧，嗱喺呢個報導咧，喺武漢肺炎出咗嚟之後咧，就俾人挖翻出嚟，成為咗一個 urban legend。 一個城市傳說。點解呢？因為一個陰謀論網站出了一篇文章，引用 CBC 呢個報導、分享多達6000次。在中國短片分享手機程式的 TikTok 咧，呢個片段被就有一條片段講呢一樣嘢，個片段被觀看350,000次。於是但係咧 ，CBC 星期一咧就發一個報導去澄清啦。佢形容呢一啲嘅所謂呢啲陰謀論係一個 baseless story， 即係冇根據嘅故事嚟嘅。因為首先兩個科學家唔係間諜，亦未因此被控，唔係因為間諜罪被控。 冇錯啦。 Okay?有關 行為是一個行政問題，一個 administrative matter， 不是觸犯規例，不是一個 policy breach、很多陰謀論都說這是一個 policy breach， 不是 OK、另外皇家騎警和加拿大衛生部也都同時強調 No danger for public safety， 即是對公眾安全沒有構成危險的、是的。 咁純粹因為即係現在這個肺炎發得咁大，咁即係張冠李戴，整下整下就講到好大咁啊！呢單嘢就其實都幾難搞。即係我都係我上一集都講過一句説話，就係 call 翻阿周星馳先生講咧，青紅兩份，青紅兩份，死還死住兩回事嘅。咁啊，其實就咁即係甚至我哋聽翻啲傳咧，就好多人驚就係呢只菌係有人係由加拿大偷呢只菌去武漢爆發咁啦。咁唔係先，咁如果你細心聽，唔係先。咁即係話依一隻菌係喺加拿大研發出嚟嘅。咁老老實實，以我認識加拿大，你就好愛好和平嘅。我哋係咪真係咁得閒整啲咁嘅生化武器維護全球？即係送大家一程咧。 同埋更重要嘅就係呢兩個科學家掟去中國呢啲病菌入面，並唔包括 coronavirus。 冇錯， 即係唔係冠狀病毒嚟嘅、因為你知道就係話病毒你無論點你都有一個遺傳的一個 connection 喺樹嘅，一個唔係冠狀病毒的病毒是不會無端白事變成一個冠狀病毒的，即係無論佢點變都好，冠狀病毒變出嚟的都仍然是冠狀病毒，係咪？但是優香果掟去中國的病毒入面並不包括冠狀病毒，所以 講得好清楚嘅。 其實你睇常識，你已經知道。這個報導本身是不 make sense 的，是不 是？還有，他寫得明 No confirmation， 這兩個科學家 were the scientists behind the shipment， 即是負責運這些病毒樣本去北京的未必是他兩個，所以其實事件不是說大家講得那麼簡單，一刀切是陰謀論成這樣的。 是的，即是當然我們不排除他兩個是間諜的可能性，但至少以現有我哋睇到嘅事件，我哋睇到嘅 fact evidence， 我哋嘅證據，睇唔到呢兩個人同武漢病毒嘅關係。 冇錯。 事實上，武漢嘅嗰個四級實驗室啊，本身亦都係法國協助武漢、協助中國去發展出嚟，嗰啲人亦都係都是由法國人訓練出嚟、我反而覺得一個可能性比較有可能咧，就是你知道中國人，尤其是大陸的中國人做事比較乸細 ，OK， 唔會跟足程序。哎呀，我成日戴住個口罩好難呼吸，好多人都咁講噶。你知 N95 好難呼吸噶嘛，係咪？咁跟住咧就露個鼻出嚟啊，又或者唔好戴到咁緊啊，咁樣之類咧。咁就可能因為你要知道四級實驗室咧，嗱程序上要做好多嘢嘅。你出入嘅時候你要沖涼啦，嚇，然之後咧你要著曬防護衣先入得去啦，嚇，跟住你所有嘅垃圾都喺入面處理完先至拎得出嚟抌嘅。嗱，你要做咁多程序嘅時候，咁例如某個人乸西少少嘅話，就可能做漏咗樣嘢咧。病菌就出咗嚟，即係其實有可能就係話嗰個實驗室裏面某個人做嘢乸西咗，然之後就 但係即使你話乸西都只不過係話可能有啲病毒唔覺意傳咗出去，但係同係咪真係有人故意研發一種咁得人驚嘅病毒係兩回事嘅。 係啦，因為其實病毒自己本身都會有機會變種啊嘛，佢自己會變， 係佢唔覺意變啦，定係有人有心整個咩世紀核彈益大家咧咁？大家一齊攬茶咧，即係所以我趁起啲講句，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住兩回事嘅。同埋咧，即係講到依方面嘅陰謀論，我有陣時即係話習主席有心靠害啊乜啊乜，我就 我嘗試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我唔係咁天才級嘅，即係我又唔係好唔係話好似大契咁咧。哎，總之我對眼就係正確，我冇咁叻啦。我純粹只不過係諗，即係依個世界究竟咩邪惡嘅恐怖組織咧，會整個炸彈喺自己屋企爆咧？係 啦， 即係依樣嘢，我以我有限嘅智商，我覺得有少少要理解，可能有少少困難啦。 係啦，咁啊，第二個嗱，呢個第一個 case 啊，我第二個想討論嘅 case 咧。幾得意嘅 actually by the way 嗱，咁啊話説咧嗱，而家卑斯省有一個確診個案啦，咁但係呢個確診個案咧就同我哋跟住講呢一個 case 係有啲唔同嘅，咁就話説咧，本拿比有個市議員叫黃伯俊，咁佢咧就喺 Twitter 咧度話咧，有個嚟自武漢居於本拿比嘅華人女子懷疑自己感染咗冠狀病毒，於是佢求診啦。去了三次求診，其中兩次，一次是本拿比醫院，一次是溫哥華綜合醫院，我兩個多月前十二月去過，是挺乾淨的 OK， 咁都話佢冇事，叫佢翻屋企。跟住佢喺國內嘅醫生朋友覺得唔妥，於是就話你不如翻國內求診啦，因為其實佢亦都同呢個國內嘅醫生朋友講話，佢喺武漢嘅家人已經確診咗新病毒啦，咁樣。於是佢喺上海轉機嘅時候咧，就驗出大病毒，即時喺上海被隔離。嗱，你要留意呢個朋呢位女人咧，呢個女子咧，佢應該咁講啦。佢話就居於本拿比，實際上佢應該係探一個本拿比嘅親友。OK， 咁然之後咧，佢再翻武漢，真嘅咧，佢經上海咁樣嗰只咧，我哋冇直航機去武漢嘅 ，by the way， 冇錯， 係啦，咁樣咧就佢喺上海已經出現呢個發燒嘅症狀。肺部造影出現呢個毛玻璃病變，即係武漢肺炎嗰啲症狀㗎啦，咁樣嗱，跟住就得意啦。呢個 Twitter 出咗街之後咧，卑斯疾控中心咧否認呢樣嘢。OK， 跟住咧，黃伯俊呢個市議員就話啦：，事件係我自己聽翻嚟嘅。記住佢冇講係事實，佢話我聽翻嚟㗎，咁樣咯。 哇，咁啊，我都聽過，即係香港咧，之前有一個議員咧就講嗰啲咩洗頭艇咁啊，真係聽落就有少少即係啼笑皆非喎。 係啦，即係其實咧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咧，我發現咧就係話咩嘢咧，就係話其實呢度安省都有一個類似嘅情況，就係嗰個人覺得佢自己有呢個武漢肺炎，跟住佢喺網上公開曬我去過邊度，去過邊度，然之後咧就佢好似去過 Mark Fillmore， 去過十六街夾 我哋而家講緊嘅大多倫多嘅啲， 大多倫多係啦，都係個 case 都一樣嘅，佢覺得佢自己有，跟住咧我睇到張相就係十六街夾 Woodbine 嘅大統華一個人都冇嘅， 唉， 但問題就係佢。佢唔係嗰個 case 喎，問題係，即係佢唔係頭先我哋講嗰兩夫婦喎，另外一啲嘢嚟嘅喎，即係其實有少少驚弓之鳥嗰種草木皆兵嗰種咁嘅情況啊，就係話，即係呢個喺温哥華夫人又係佢話我一片好心，跟住我喺網上咧就經呢個黃伯俊咧公開咗所有佢喺溫哥華去過地方，唔知邊度 IKEA 啊、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咁嘅地方咧，叫嗰啲去過嗰啲地方嘅人自己唔該 check 啦，咁樣樣嚇，即係其實係有少少，即係當你有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你就突然間發現咧，就好多人就傳好多嘢出嚟啊，咁樣之類嚇，你。例如學校戴唔戴口罩啦 ，for example 呢樣嘢又係一個咁嘅 case 啦，類似係嘛？ 其實咧，依個咧就唔可以話傳聞啦，而係就係、我哋個 page 都好似 share 過一兩張，就係列治文山一個都幾多華裔住嘅一個多倫多北部嘅一個城鎮啦。就咧就學校嗰咧就出聲明咧，就係話勸喻大家話俾你聽，其實戴口罩就唔需要嘅。如果你又唔舒服就留喺屋企，不過翻學就唔好戴口罩，會嚇親人啊咁。咁依個咧就與其話係傳聞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文化差異，因為始終喺加拿大咧。唔係話好似我哋亞洲區，唔係淨係香港㗎。其實亞洲區好多其他地方，因為人煙稠密啊，各方面啦，你喺條街度見到人戴口罩，其實 都其實都係都唔係啲咩大件事。咁似乎喺加拿大咧，就大家就並冇呢個心理準備。咁原來咧喺加拿大戴口罩通街行咧，會人哋會投以異樣嘅目光，你做乜嘢嘢啊？成咁乜啦啦咁。咁似乎係風土習俗係有少少唔同。咁啊，如果真係要講落去嘅就係戴口罩究竟有冇效咧？究竟戴口罩咧應該有病嗰個人戴啊，定係冇病嗰個人戴咧？似乎真係呢度喺個社會上就冇啲咩共識。即係以我哋而家留意到嘅咧，喺多倫多尤其是環聚居嘅地方咧，啲口罩組就都被人買曬㗎啦。 係啊，我哋都揾到口罩㗎。 係啊，咁但 係我都想戴口罩做。 但其實戴口罩都好多種嘅喎。咁有啲比較嚴重啲，有啲就基本啲啦。咁甚至我見過啲即係空圍當口罩嗰啲，我唔講啦，嗰啲得啖笑嘅啫。咁但係其實就似乎喺呢方面就冇一個好共識嘅。咁我個人就唯有就覺得留意一下自己個人嘅衞生啦，但係又唔需要話太過驚慌嘅。咁坦白講，亦都於事無補，同埋交代大家恐慌好似冇乜用咁樣。不過似乎咧我個人就覺得其實學校叫人哋唔好戴口罩，似乎就令到一啲家長就更加驚慌。喂，我戴口罩，我都係想我哋個仔唔好受感染啫。咁你叫人哋唔好戴口罩，咁即係點啊？咁 racist 啊嘛，啲人話 多多少少去到一個位咧，就會俾人哋覺得你真係針對我哋華裔啫。咁所謂嘅 racist 或者真唔針對歧唔歧視，一個另一個問題，陣間可以再講嘅。但係可能香港嘅觀眾咧就會覺得，原來喺加拿大戴口罩咧係會俾啲其他做嘢嘅人士投以異樣嘅目光。咁似乎真係。可能加拿大的而且確係比較地廣人稀啦，你戴口罩並不是一個大家會暫時未係好習慣嘅一樣嘢。 嗯，應該可以咁講嘅，係啦。咁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到最後咧，我哋有個 after thought 咁樣咧。咁既然咧大家都可能需要咧，因為呢個武漢肺炎嘅緣故被隔離嘅時候，咁我哋不如咧就講少少，即係我哋又唔好講到咁即係咁嚴肅啦， 或者啲輕講翻啲輕輕啲嘅 輕輕啲嘅嘢。咁咧就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講真，你響屋企被隔離，最好嘅就係咩啊？煲劇啦。睇 Netflix 啊 ，OK， 咁啊，唔一定要煲醋嘅，不過可以煲劇， 可以煲劇嘅。咁樣咧就最近成日討論嘅其中一套劇咧，我覺得其實幾得意嘅。點解咁講咧？The Kingdom 或者中文叫李斯朝鮮咧， 屍係屍體個屍， 屍體個屍。咁啊，呢個劇咧就幾得意嘅，係一套Netflix 自己播嘅，自己製作嘅韓劇，我覺得幾得意一樣嘢。點解我攞出嚟講咧？因為我哋有個同我嗰邊有個同事咧，話一路睇嘅時候咧，一路覺得咦點解咁似香港嘅咁樣啊嚇？咁啊越睇嘅情況越似香港喎。咁啊講嘅個故事咁啱得咁巧講咧，係一個神秘嘅喪屍病毒喺社區爆發。咁於是咧，政府最初就隱瞞咗呢一樣嘢嘅。咁然之後到後嚟咧，終於忍唔住咧，終於隱瞞唔到啦，到最後玩封城添 ，actually， 佢唔係封武漢一個城咁簡單，佢直頭封一個，你知韓國嗰啲叫道啊，即係相當於一個省咁樣嗰只，成個道封咗咁樣嗰只。咁啊，但係點知去到最尾嗰集咧，突然間病毒突變，咁然之後發現原來嗰啲喪屍走出嚟咬人咧，咬人係傳播嘅嗰啲嚇。咁啊，喪屍出嚟咬人，原來唔係嗰啲喪屍走出嚟嘅時候唔係因為夜晚先走出嚟，原來因為天氣温嘅緣故，咁所以天氣凍少少，日間都會走出嚟咬人嘅咁樣嗰只。即係所以咧就其實幾得意咯 ，actually， 原來咧我哋發現咧有好多時候原來喺一啲嘅電視劇都已經喺度反映緊一啲現實出嚟，係啦嚇， 或者 perceive 嘅 reality 嘅反映出嚟啦。 不過你其實睇到就係話個劇你睇到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嗰個病毒嘅出現其實亦都同一個政權嘅腐敗都有啲關係嘅喎，因為嗰個政 或者公共行政嘅失效咯，可以咁講。 係行政失效啦，甚至朝廷裡面嘅權鬥所引致嘅呢啲咁嘅問題啦，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咦，其實都幾反映到現實喎，係咁話，係啦。咁另外嗱，即係如果大家有睇我 personal Facebook page 嘅話，知道我其實而家學緊韓文嘅，所以我其實而家都睇緊都唔少韓劇啦。老實講句，另一套劇我攞出嚟討論咧，就唔係因為套劇好唔好睇，套劇係好睇嘅 ，by the way。不過咧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咧，就係最近有一個南韓嘅右翼政黨叫基督自由黨控告 TVN 一間有線電視台。點解咧？因為咧原來佢而家播緊一套劇叫做《愛的迫降》叫做《Crash Landing on You》，就話佢美化北韓喎。 crash landing on you， 其實有少少食字嘅 crush on you， 即係暗戀你，對你有意思咁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英文嘅劇名咧，其實有少少雙重意思嘅。 咁亦都咁啱得咁巧，第一集你知道阿孫藝真係意外降落咗去北韓，俾個男主角睇到、見到啦、救到啦咁樣嗰只，所以其實係玩魚帶相關嘅。嗱，有樣嘢幾得意嘅就係、有樣嘢幾得意嘅就係、部分原因呢、這個基督自由黨控告 TVN 話呢一套劇係美化緊北韓呢個獨裁政權嘅原因係因為個男主角 which is 個北韓軍官太過靚仔啦， 靚仔係罪嚟嘅噃。 原本靚唔靚仔呢個你自己大家討論啦，OK？ 但係好明顯呢一個係一個幾好笑嘅一個原因。事實上咧，老實講句，我自己睇個劇嘅時候，我發現咧，其實套劇係有意無意都講咗北韓好多問題，因為成日都用停電嚟推進個劇情啦。嚇，無端白事火車又會停駛，因為停電嘅緣故。跟住個 lift 又會停電啦，即係成日都會停電嘅。跟住又好似好驚個女主角咁樣嗰只。跟住咧第三集出現一個 terms 叫做小燕子。小燕子其實就係講緊北韓嗰啲流浪街童。北韓的流浪街童是 低端人口啦，某個程度上 係啦係啦。北韓的流浪街童咧係幾嚴重下嘅，因為其實咧佢哋如果你有睇一啲由北韓流出嚟嘅片段咧，嗰啲嘅街童喺市場上面執嗰啲谷物啊食啊，同埋好瘦弱啊，因為佢哋好。因為他哋冇嘢食啦，又俾因為可能父母唔夠嘢食，趕佢出街啊咁樣之類。呢、這個問題好嚴重嘅，而北韓咧處理呢個小燕子嘅方式咧，就同中國處理武漢肺炎都好似嘅，就係、是、shoot the messenger， 嚇，當呢樣嘢唔存在。 掃落地氈底， 係啦，掃落地氈底，係啦。咁事實上，個故事個大反派咧，阿趙少佳本身都係呢個小燕子出身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多嘢嘅。咁另外咧。套劇亦都暗示緊咧，即係成日都講就話，我好驚去亞吳地呢個地方。亞吳地係咩地方？其實暗示緊咧呢個集中營。北韓有，北韓都有集中營嘅，嗰啲叫做勞動教育營啊嘛，嗰啲 唔係叫學校，唔係叫康樂中心。 係啦，若果大家有留意嗰啲我哋叫脫北者，即係由北韓逃出嚟嘅人咧。他們的證言的話，我們大家都知道那些所謂亞吳地或者這些勞動教育營其實是很殘忍的，因為他們呢是直頭是沒有食物，經常餓死、是被勞動致死，即是當奴隸那樣洗、裡面的一些女囚犯甚至是被強姦、生了個仔女又怎麼踢死、something like that， 即是很殘忍的，這些東西、即是很難在這裡說出來。即係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佢其實都反映到唔少北韓嘅一啲好殘忍嘅嘢。不過講真的，你始終都係電視劇啦，嚇你仲要係愛情輕喜劇啦，即係你唔會將呢啲嘢講到咁白啦。即係始終即係都唔想大家食唔到飯啦，大家都係食飯嘅時候睇電視劇嘅啫，係咪先？咁啊，所以我諗其實這個所謂基督自由黨用這一樣東西來投訴這個 TVN 的話，我想其實是有點過火了。其實 說到這裡有一樣我想，如果有一個偉大的國家經常拍一些電視劇就說首先日本仔，那會不會有一天日本又會有政黨去控管個國家的電視台呢？ 我知道俄羅斯做過這件事， 是俄羅斯是被人告還是告人？ 不是，他告人。話說有一套挪威的電視劇叫做 Occupy， 我也很喜歡的、那套挪威的 Occupy 在加拿大呢，在 Netflix 上看，香港好像說沒有。那套劇又是很神的，就講挪威選了個綠黨的黨領做首相，然後這個綠黨黨領第一時間就是 stop 了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挪威是石油天然氣的大國來的 actually、就於是呢歐盟沒有石油，於是呢就跟俄羅斯暗通款曲，俄羅斯入侵挪威，就逼挪威重新生產石油和天然氣。結果他的第一季一出現之後呢，俄羅斯駐挪威的大使館呢就跟挪威政府投訴、就說你 portrait 我們俄羅斯有 bias， 跟我們剛才 最初講到那支五毒紅旗一模一樣了、即是中國說投訴要你反省啊，那些你想像回那個 press 那個聲明，你都知道你估到大約類似是那些什麼東西咯。 actually 就是說， 那我在想呢，即是我你當我得閒過頭無聊啦，那譬如說 Da Vinci Code 這樣的人要提高，那會不會有人彈一個 天主教會 叫你上帝來見我，會不會有人說這樣的東西呢？ 是咯 咁啊，今日嘅离地新闻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对我哋呢个礼拜嘅讨论有进一步意见咧，欢迎你哋喺 Facebook 揾我哋嘅呢版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个字就揾到我哋嗰版噶啦。咁我哋个节目咧逢星期四香港时间夜晚六点半到七点半，或者多伦多时间朝头早五点半到六点半咧喺城寨网上直播，详情咧系可以上 singjoy.hk 查询嘅。咁呢期嘅离地新闻咧系2020年1月29日多伦多时间夜晚八点，即系1月30日香港时间朝早9点录影嘅。下星期再见， 拜拜。